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动态链接程序内部的共享单车。我们之前讲过呢，程序的链接是把对应的不同文件内的代码段合并到一起，成为最后的可执行文件。那这样链接的方式呢，让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做到了复用。那同样的功能代码呢，我只要写一次，然后呢，就可以提供给很多不同的程序进行链接就好了。那这么说来呢，链接其实有点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标准化模块化的生产。我们有一个可以生产标准螺帽的生产线，就可以生产很多个不同的螺帽。那只要需要螺帽，我都可以通过链接的方式去复制一个出来，放到需要的地方去。大到汽车，小到信箱，都可以用这个螺帽。但是呢，如果很多个程序都是通过装载器去装载到内存里面的，那里面链接好的同样的功能代码呢，我们也都是需要再装载一遍，再去占一遍内存空间。这就好像说呢，比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骑自行车的需要，那我们可以让工厂给每个人都生产一辆自行车带在身边，但它的缺点呢，肯定是这样马路上就会变得特别的拥挤。那我们上一讲呢，在解决程序装载的内存的时候，讲了很多方法。说起来呢，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内存空间很多时候不太够用。那我们就在想啊，如果我们能够让同样的功能代码在不同的程序里面，不需要各占一份内存空间，那该有多好啊！就好比像现在马路上有共享单车，我们呢就不再需要给每个人都去造一辆自行车了。那我们只要通过扫码，只要马路上有这些自行车，谁需要的时候呢，扫码骑行就可以了。那这个思路呢，就引入了一种新的链接方式，叫做动态链接。对应的呢，我们之前说的合并代码段的方式呢，就是静态链接。在这个动态链接的过程中呢，我们想要链接的不再是存储在硬盘上的目标文件代码，而是加载到内存里面的一个共享库 Shared Libraries。顾名思义呢，这里的共享库就重在要共享这两个字。这个加载到内存中的共享库呢，会被很多别的程序的指令调用到。那在 Windows 下呢，这些共享库文件呢，就是你会见到的.dll 文件，也就是 Dynamic Link Library， 就动态链接库。那在 Linux 下呢，这些共享库的文件呢，就是.so 文件，也就是 Shared Object， 叫共享对象。那其实呢，一般我们也叫它叫动态链接库。那这两大操作系统下的文件名的后缀呢，其实一个用了一个动态链接的意思，另外一个呢用了一个共享的意思。正好呢，覆盖了我们这个动态链接库的两层含义。不过呢，想要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时候去共享代码，也会有一定的要求，就是说这些代码必须是地址无关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编译出来的共享库文件的这些指令代码是地址无关码，叫做 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段代码，不管我们把它加载在内存里的哪个位置，它都要能够正常实行。如果不是这样的代码呢，就是地址相关的代码。如果不明白呢，我可以给你举一个生活里的例子。比方说我们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程序，我们说要前进500米，左转进入天安门广场，再前进500米。那这样一个指令呢，其实它在500米之后，我们规定它必须要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呢就地址相关了。那如果程序呢是前进500米，左转再前进500米，那不管哪里呢，你都可以骑车走这1000米。那没有具体地点的限制呢，这就是地址无关的了。那你可以想一想，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函数库呢，都可以做到地址无关。因为它们都是接受特定的输入，进行确定的操作，给出返回结果就好了。无论是我们去实现一个向量加法，还是实现一个打印的函数，这些代码逻辑跟输入的数据呢，在内存里面的位置呢，其实并不重要。而常见的地址相关的代码呢，比方说绝对地址代码叫 absolute code， 或者我们利用重定位表的这些代码呢，都是地址相关的。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重定位表，它是在程序做静态链接的时候，我们其实把函数调用后要跳转返回的地址其实就确定下来了。那意味着呢，如果把这个函数加载到一个不同的内存地址呢，这个跳转其实就是会失败的。那对于所有动态链接这个共享库的程序来讲啊，虽然我们共享库用的是同一段的物理内存地址，但是在不同的动态链接他们的程序去动态链接他们的时候呢，在调用它的这些程序里，它所处的虚拟内存地址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去要求动态链接同一个共享库的不同程序必须把这个共享库所使用的虚拟内存地址呢也变成一致。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去写这个调用这些动态链接库的程序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明确的去知道底层的那个内存分配到底怎么分配。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共享库编译出来的代码指令都是地址无关码呢？那其实动态代码库内部的变量和函数调用都很简单，我们只要用一个相对地址就好了。那各种指令中用到的内存地址给出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地址空间， 而是一个相对于当前指令偏一量的内存地址就好了。因为整个共享库是放在一段连续的虚拟内存地址当中的，无论装载到哪一段地址，不同指令之间的相对位置其实都是不变的。那要实现动态链接库呢，其实也并不困难，跟前面的静态链接里面的符号表和重定向表类似呢，我们还是拿一袋代码来看一看。首先呢，这里有个 lib.h 文件，对应了动态链接库里面的一个函数，叫做 show me the money。然后呢，对应的一个 lib.c 文件呢，包含了 lib.h 的实际的实现。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叫做 show me pro 的函数呢，去调用了 lib 里面的函数。最后呢，我们把 lib.c 编译成了一个动态链接库，也就是 .so 文件。你可以看到呢，在编译的过程中，我们指定了一个叫做 -fpic 的参数。这个参数的其实就是 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把这个library 编译成一个地址无关的代码。然后呢，我们再通过 GCC 去编译 show me pro 啊，这样动态链接了这个 lib.so 的可视性文件。在这些操作都完成了之后呢，我们把 show me pro 这个文件通过 object dump dump 出来看一下。那我们还是只关心这整个可执行文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你可以看到呢，在 main 函数调用 show me the money 的函数的时候呢，对应的代码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做 call show me the money at plt。 那这里后面有一个 at plt 的关键字，代表了我们需要从 plt， 也就是程序链接表，叫 procedure link table 里面找到我需要调用的函数。那对应的地址呢，这里写的是400550这样一个地址。那我们把目光跳到上面的400550这个地址呢，你看到里面又进行了一次跳转。这次跳转指定的地址呢，你可以在后面的注释里面看到，是有一个叫做 global offset table 加上 0x18。 那这里的 global offset table 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叫全局偏移表。那在动态链接对应的共享库，在共享库对应的 data section 里面呢，其实保存了一张全局偏移表，就是 GOT global offset table。虽然呢，我们这个共享库的代码部分的物理内存是共享的，但是呢，这个共享库它其实有一个对应的数据部分。数据部分呢，是由各个去动态链接的它的这个共享库的这些应用程序里面都会各自加载一份不同的。那所有需要引用当前共享库这个外部的地址的指令呢，都会去查询这个 GOT 表，来找到当前运行程序的虚拟内存里面对应的位置。而 GOT 表里面的数据呢，就是在我们在加载这个共享库的时候才动态决定动态写进去的。那我们不同的进程呢，在调用同样的 lib.so， 那各自的 GOT 里面指向最终加载的动态链接里面的虚拟内存地址呢是不同的。那当然它可能对应的物理内存地址其实是同一块 lib.so 的这个代码。这样呢，虽然我们不同的程序去调用同样的动态库，各自的内存地址呢是独立的，也不需要去修改这个动态库里面的地址，而是各个程序呢自己维护好自己的 GOT， 知道说在我的这个虚拟内存里面，这个动态库对应的虚拟内存地址大概是什么就好了。那我们的 GOT 表呢，其实是位于共享库自己的数据段里的。那 GOT 表呢，在内存和对应的代码之间的位置的偏移量呢，又始终是确定的。这样呢，我们的共享库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地址无关的代码，对应的各个程序呢，只要在物理内存里面其实加载的同一份代码。而我们呢，在各个可执行程序加载的时候呢，生成各不相同的 GOT 的这个内容，来找到它需要调用到的这些外部变量啊、函数的地址。那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不用去修改代码，而通过修改地址数据来进行关联的这么一个办法。那换句话说呢，它在我们写程序的时候有点像说，我不是直接去调用这个函数名称，而是我用一个函数指针，对吧，找到内存里的地址去调用这个对应的函数。那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在链接跟程序装载之后呢，其实利用动态链接把我们的内存呢其实利用到了极致。同样功能的代码生成的共享库呢，我们在内存里面只要保留一份就好了。这样呢，我们不仅能够做到代码是在开发阶段是复用的，也能够做到代码其实在运行阶段呢它也是复用的。那实际上呢，在进行 Linux 下的各种程序开发的时候，我们会一直用到各种各样的动态链接库。 C 语言的标准库呢本身就在一兆以上，那我们撰写任何一个程序呢可能都需要用到这个库。常见的 Linux 服务器里呢， Usebin 下面就有上千个可执行文件，如果每一个都是把 C 的标准库静态链接进来，一下子可能上 GB 甚至几十 GB 的磁盘空间我们就可以用出去。那如果我们的服务器端的应用程序啊多进程需要开几千个进程，那几 GB 的内存空间一下子就用出去了。这个问题呢，如果在过去内存少的时候其实就会更加显著，而通过动态链接这个方式呢，可以说彻底解决了问题。那就像共享单车一样，如果我们仔细经营是一个很有社会价值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粗暴的呢把它变成无限制的去复制生产，给每人去造一辆车，那只会在系统里呢制造大量没有用的垃圾。 在过去的05到09这五讲里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把程序从源代码变成指令、数据装载到内存里面，由 CPU 一条一条执行下去的过程讲完了，希望呢你能有所收获，对于一个程序是怎么跑起来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动态链接呢，我推荐你可以读一读程序员的自我修养、链接、装载和库的第七章，里面深入的讲解了动态链接里面程序内的数据布局啊，对应数据的加载关系啊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那像动态链接这样通过修改地址数据来进行替接跳转，去调用一开始不能确定位置代码的思路，你在应用开发中有没有用过？那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